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4集。他的父亲从火场中提着刀走出，烈焰在他身后燃烧，他的须发在火浪中飞舞张开，震怒犹如武神。他狂怒地嘶吼： 百里渊，你这个畜生！ 可是他最终仍旧没有抵抗住药瘾的发作，长刀哐当落地，手背和额头青筋暴突，他面孔扭曲地跪倒在地。他挣扎着抬起头，望向火海中漠然的少女： 我真该听大师的话杀了你，你是个恶魔呀。 是啊，你为什么没杀我？你没杀我。 百里渊歪着头望着他： 死的就是你。 他转过身走出侯府，火海在他身后燃烧，废墟一处接一处的坍塌，从此亲缘尽断，他在这世上再无亲人。 所有人都死了。 阿楚浑身发冷。 是啊。 百里渊唇边浮起险恶的笑容： 既然他们说我是恶鬼，那我就做给他们看，不知道他们满意不满意我这个修罗恶鬼。 阿楚发着抖说道： 你是个疯子。百里渊，我要你的是你爹你娘，陷害你的是你二姐，你心里有怨，你惩罚他们就好了，为何要杀其他人？ 他们都是一伙的，这些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既然痛恨我是个恶鬼，为何不早早杀了我？何必留我到当初？ 百里渊面容狰狞： 既然留下我，就早该预料到这样的后果。 阿楚打着寒战，百里渊蹲下来抚摸他滑嫩的脸颊。他不化妆的时候看起来很乖，素净的清水脸子，又黑又大的眸子里好像藏了秀丽山水。百里渊轻声说道： 姐姐，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方才我说为你极乐国什么的都是气话，逗你玩的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怎么会那么对你呢？你出卖我的事情我既往不咎，我们都忘了他好不好？ 阿楚兀自摇着头。百里渊继续说： 我有好多好多金子，我把侯府重新修一修，咱们俩一块住。你不是说你有皇后命吗？我让你做朔北的皇后，从今以后谁也不敢欺侮你，所有人都要匍匐在你的脚下，对你山呼千岁千岁千千岁。 我不要。 阿楚泪如泉涌： 我宁愿在胭脂胡同当一辈子的妓女，千人骑万人斩，也不要当朔北的皇后，当你的姐姐。 寂静像死了一般，百里渊眸中的笑影一寸一寸地退下去，又一寸一寸地变灰，最后他的脸上恢复了白瓷面具一般的漠然，寒冷的恍若千年冰雪。百里渊从腰后抽出匕首，凝着冷光的刃尖对着阿楚的眉心，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： 那你就去死好了，阿楚。 阿楚闭上眼睛，不由自主地缩紧脖子，匕首还没有抵达他的眉心，他似乎已经感受到那沁凉的冷意和尖锐的痛楚。他的心缩成了一团，寂静里只听见自己慌乱的心跳。然而过了很久，预想中的疼痛也没有袭上眉心，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滴到他的手背上，鼻尖有一股腥甜的味道。他睁开眼， 正对上近在咫尺的匕首尖，他离他的眉心只有一寸，只差一点儿，他就能要他的命。但是一只小小的手掌握住了他，是百里渊自己的左手，鲜血从他指缝中滴落，像断了线的珠帘。百里渊垂着头，刘海遮住了他的双眼，阿楚只能看见他的下巴，还有顺着下颚蜿蜒滴落的泪水。他在哭，像个小孩。为什么要哭呢？百里渊也不知道，他只觉得有一种巨大的悲伤抓住了他，几乎要令他窒息。爹娘说死生由他的时候，他没哭。所有人葬身极乐谷，淹没在火海里的时候，他没哭。现在他却哭了。他松了手站起来，转过身，唇边勾起没有温度的笑容。 你们都是人，我是怪物。人和怪物是不能在一起的。 阿楚呆呆望着他的背影，他走到门口，刺客为他打开了门。月光照进来，他在那明亮的光里是一个漆黑的影子。 迟燕不是要杀我吗？对了，还有他那个弟弟夏侯烈，让他们来吧，我在雪山等他们。 百里渊冷冷地说道。 如果他们不来，我就让整个大齐变成修罗沙场。 他说完就走了，刺客也销声匿迹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夜风拂过冷清又颓圮的小院，枯枝败叶沙沙发着响声，他的珠帘也细细碎碎地颤动，抖落一身的月光。阿楚觉得自己很累，撑着地爬起来，慢吞吞地坐到拔步床上去。百里渊之前在这里坐过，可已经感受不到它的温度了。阿楚侧着身子躺下来，眼泪无声息地滑过眼角。他忽然看见枕头旁边有一个罗甸盒子。这是什么？他又坐起来，把它打开，里头只有一张薄薄的黄纸。他打开黄纸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映入眼帘。周楚，28岁，顺天府人，原为胭脂胡同教坊司机，今归为良民。宣和元年入籍，世产无右户贴赴周楚收职者。宣和元年正月初十，顺天府同知凡仙。他颤着手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他的户贴。泪水簌簌落下来，滴在黄纸上，像晕晕的月影。他放下户贴文书，跑出去大喊： 安渊，安渊！ 没有人回应他，只有满院的风，满院的月。伤好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夏侯炼带迟燕回了夏侯佩留下的宅子。挺久没回来，宅子里落了一层灰。他俩打扫干净堂屋，推开门，院子里头阳光正好。温煦的阳光爬上瓜棚架子，青绿色的藤蔓缠绕在一起，光影在地上闪闪烁烁。隔壁人家的红杏探过墙头，胭脂色的花瓣开得热闹，在风里面乱颤。土墙的墙缝里长了好些车前草，油绿油绿的，中间点缀几朵不知名的小黄花，像散在草丛里的星星。夏侯炼自己开了壶酒，坐在廊檐下面，阳光照在眼睛上，亮堂的睁不开眼。夏侯炼忽然想起来，京城许久没有这样的好天气了。 亲爱的们，想获得小胡老师和林飞的亲笔签名明信片吗？去微博找林少侠本侠，有惊喜哦。